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正胡思乱想之际，林叔眼角余光瞥见殷慧手冲月定堂的耳朵吹了口气。林叔以为自己眼睛花了，定睛一看，两人依旧是原先的距离。殷慧手并没有做出媚态，月定堂脸色也无异样。林叔暗自松了口气，心道是自己恐怕还受催眠术影响产生幻觉了。刚这样想，他就又看见对方伸出手指挠了月定堂手心一下。这回就连杨春和也看见了，他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要不是头罩遮盖，表情绝对早就露馅。杨春和看过不少话本戏剧，那里头三十六计、美人计是顶顶靠谱的一计。君不见那吕布、董卓何等好汉枭雄，偏生被一个美人搅得鸡犬不宁，最终葬送了前程性命。不过自己虽然提过美人计，却也只是帮忙出出点子，绝对想不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。谁能想到神秘诡异的青龙会，其会首居然是个断袖之癖。英会首触之即收，不留痕迹。他仔细观察月定堂的神色，没有异常，没有波动，就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一般人遇见这种事情肯定会大惊失色，瞬间弹起，但月定堂居然什么反应也没有。这说明英会首诡秘一笑，他已经将月定堂归为自己的同类人，自己果然没有看错。但他并不急着进一步动作，钓鱼嘛，乐趣就在于钓的过程，而非鱼在桶里的结果。 英大哥，来之前我不知道你是这样好的一个人，现在既然咱们已经是自己人了，有些话我不吐不快，若是英大哥听了不痛快，就当我没说。 你只管说，我们兄弟自家人不必顾忌。 英大哥的雄心壮志令我佩服不已，当下乱世能人辈出，若能闯出一番事业，自然不枉此生。不过杀人以做祭品这样的事终归不是正道，更何况冯三小姐颇有来历，如果冯家追究起来还是有些麻烦的。我看英大哥是个有大志向的人，要是被小人利用那就可惜了。 什么被小人利用？ 先前我听说冯三小姐的死与青龙会有些关系，好像还是五五为了讨好青龙会，故意引诱逼死自己未婚妻的。 这件事儿啊，别有内情，老弟不知道，不足为怪。你想想啊，这冯家怎么也算是名门世家了，青龙会怎会无端端与他们对上呢？自然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 难道是五五不想娶冯三小姐，故而将她献祭，她自杀之后自己也就不用负责任了？ 这只是其一，五五的确不想娶冯小姐，不过她没胆子干这种事儿，心不够狠，手不够辣，所以至今也没法进得青龙会核心，只能在外围打打下手，干点杂活。真正害死冯三小姐的人，你只怕想也想不到。 他说的这样神秘，非但是月定堂，就连在场默默无声的林叔和杨春和也都竖起耳朵。林叔原本已经做好了骤起发难将此人拿下的准备，一听见这话却临时改变主意，想听听冯三小姐的死因到底有何内情。这桩案子是他们踏足其间的起点，即便已经发现青龙会的存在，也证明五五是被青龙会牵着鼻子走的傀儡，但冯三小姐的死依旧迷雾重重。如果一切都是青龙会布下的局，那么冯三小姐为何会失踪几天又突然出现在家门口？难不成中间冯三小姐还清醒过，然后又自己逃回去的？还有为何上海滩富家千金那么多，冯三小姐就偏偏被看中了？ 你听过周玉玲吗？ 是盘踞东南的那位军阀。 对，他也是我会的忠实信徒。 青龙会竟这般卧虎藏龙。 想不到吧？ 大出意料。 英会首口中的周玉林乃是一络腮胡子的大汉，粗中有细，行事尤其阴狠细腻，坑人不偿命，双手沾满鲜血，不知道多少条人命挂在他那儿。他在东南一带凶名赫赫，是能指小儿夜啼的那种。岳定堂实在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笃信邪教，成为青龙会的信徒。 老弟啊，你虽学富五车，却不懂人心。越是坏事做绝的人，哪怕嘴上再说的无所谓，心里终究是会心虚的。只要心虚，他就有了弱点，我可以将他的弱点放大，自然也就能给他解药，让他得到救赎。 可周玉林跟冯三小姐又有何关系啊？ 表面上看，自然没什么关系，但周玉林私下和冯三小姐的父亲来往密切，两人还一起合作走私贩卖烟土，这你又想不到了吧？堂堂禁烟部的部长竟然跟烟贩子勾结，这事儿甭说你不信，我起初也不信呢。 先前冯三小姐自缢，吴家上门找儿子时，两家太太撕破脸，吴太太就已经把这事儿给捅出来了，只不过那会儿在场的都是体面人，大家心里怎么想的不知道，面上肯定还是要拦着劝着，不如从这邪教头子口中说出来的震撼。 我这边呢，正好有个人生了病，我为他举行导神仪式，需要一名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女子，最好是待字闺中，身子纯洁的。冯三小姐正好符合那个条件。 可你怎么会知道冯三小姐的生辰八字呢？ 这就是我说的精彩之处了，自然只有他的家里人才会知道这些，是冯部长亲自将冯三小姐的生辰八字交到周玉林手里，周玉林又转交给我的。通过此举啊，冯部长讨好了周玉林，很是发了一笔横财。最妙的是啊，周玉林还给他提供了一批烟土，让他得以收缴去南京邀功。据说南京那位啊，龙颜大悦，还准备给冯部长授予勋章。他献出一个女儿，得来光明的仕途，倒也不亏。 何止不亏啊，对他们这种不把儿女当回事的人来说，简直赚翻了。 正是如此。 此事冯太太和冯三小姐的兄长们知道吗？ 知道与不知道又如何？事情已经发生，他们也不能改变结果。 是我愚钝了，让英大哥见笑。 哼，你一时转不过弯来也是正常，虎毒不食子，谁又能想到偏有这样狠心的父亲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别说儿女夫妻，就连自己都能出卖。青龙会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，走投无路时，一丝希望也能让人奋不顾身去抓住。 嗯，英大哥这话说的在理，不过献祭冯三小姐当真能将病治好吗？英大哥你说的那个人现在痊愈了？ 非但痊愈了，力气还比原来更大，健步如飞，青春恢复。我知道你可能不信，但青龙王的神力的确惊人，冯三小姐为神献身，也终将得到福报，转世投胎必定能得偿所愿，荣华富贵，心想事成。 冯三小姐要是真泉下有知，恐怕第一件事就是从地底下爬出来把你掐死吧。她生前难道就没有荣华富贵？只可惜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富家千金，到头来竟然是被亲生父亲给出卖。 只怕他临死前怎么想都想不通。 第一段爱情生离死别，第二段爱情却是个骗局。生在官宦之家，死得不明不白，这冯三小姐可算是最可怜的糊涂鬼了。终其一生，她看似一朵安逸优雅的人间富贵花，却被画地为牢，走不出无形的牢房，最终被活活困死。林叔离杨春和近，似乎听见了杨春和轻轻的叹息声。同为女子，杨春和又怎能不叹息？有人为了挣脱封建传统对女性的禁锢而奋发向上，也有人安于现状，等待别人的垂怜施舍。这种施舍不唯独是金钱，也有人渴望被爱怜爱护，被圈养，被抚慰。正是这种骨子里的弱者心态，成为冯三小姐的死因之一。但凡她稍稍懂得为自己的命运抗争，走出无视死亡的阴影，甚至努力争取留洋学习，恐怕今日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。杨春和一面为冯三小姐叹惋，一面又暗自庆幸自己当初坚持要读书上进，并没有去走一条跟左邻右舍那些女孩子一样成年就嫁人生子的路。可想想自己现在还身在嫡窟，又高兴不起来。林叔毕竟不是女人，没有杨春和那么多长吁短叹，他也惋惜，可仅仅只有一瞬，注意力就继续放在观察英惠寿身上。闲谈过半，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双方都有几分醉意，英惠寿尤甚。他跟岳定堂的话题越来越随意，告诉岳定堂的信息也越来越多，而负责保护他的两名护卫此刻正是心神最分散的时候。因为刚开始为了防备来者，对方必然会提高警惕，集中精神。当酒席过半，酒食香气和两人东拉西扯的话题同样会影响他们。这会儿如果按照先前约定好的，三个人同时发动，能不能控制住场面？林叔的脑子飞快转动，并没有急着给岳定堂发出任何手势信号。既然林叔觉得时机未到，岳定堂就继续跟对方周旋。 唉，冯三小姐是个美人，可惜是可惜了点。不过有这么一个父亲，也怪不得别人。 嘿嘿，老弟觉得可惜。 手从桌下探过来，轻轻附在岳定堂大腿上，似是不经意。岳定堂万万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也能遭遇这种骚扰，心里已经把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，面上还是如沐春风，温文儒雅的微笑。 美人难得，任何有怜香惜玉之心的男人都会觉得可惜。 那的确，我也为他可惜。 他的手在岳定堂的大腿上游移，见对方没有反应，越发大胆放肆，大有往两腿之间走的趋势，手腕突然被轻轻抓住。英惠手以为对方拒绝反悔，不由眯起眼。 这里有旁人。 老弟还害羞啊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